来送给你。

myself try. 谁路过树荫

只要你在我身旁。 生是星星探出眼目，人能仰望就是幸福。谁懂得追寻的孤独，爱始终飘渺虚无，我始终一步一步忘了归途。 谁人能够相依过一生？即使

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我希望身旁有个人，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如道路上温暖的阳光，覆盖我肌肤，温暖我胸膛。如今最好没有来日方长，是 小姐演唱的《如你一般的人》，基本上没有人能够找到一个完全和我们理想当中一模一样的另外一半。基于我们的善良、努力、等待、外在或者是其他，老天爷呢会给我们一个看起来像那个人的人。可是接触之后你会发现，也许除了第一印象、第一感觉之外，其他都不同。可是你不能够因此放弃换一个啊，而是要携手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老天让我们

of you. Cast away my blue. And you are in every breath I take. Every breath reminds me of the love we have made. And you are in everyone I see. Every face traces of you. And you are in every book I've read. Everywhere is a curse from you. I wanna read the books you've read. I wanna taste the food that you once had. I wanna see the films you've seen and feel the feelings you once felt. I wanna bleed the blood you've bled. I wanna taste the tears you've shed. And I would love to touch you one more time. And I would love to touch you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baby. 收听的这个节目叫《只爱陌生人》，我是李默。节目当中欢迎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特别的特，购物的购。边听广播边互动，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 星期二的晚上，我在你身边。 为何